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大半夜不睡觉你干嘛呢？ 听广播呀，我这儿等着下单呢，旅游产品限时闪购。 闪购能省钱吗？ 当然能，都是爆款，优惠多，品质还不打折。你别看一点播出，省钱可不止一点。 哎，你这就是传说中的躺着不能挣钱，但是可以省钱呀。赶快说说是什么节目？ 974乐趣特价游，每周一三四五凌晨一点播出，下午一点，凌晨一点，每天两次闪购，一定不能错过。获取更多资讯请搜索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尽在九七四乐趣特价游。 各位朋友晚上好，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就在九七四乐趣特价游，我是你的好朋友高磊。据说呀，爸爸一般都认为男孩子应该独立，应该去冒险。哎，于是有位作家爸爸15岁离家，从故乡嘉义跑到九份的矿区谋生。那个时候从嘉义到九份坐火车呀就要一天的时间，下火车呢还要走半天。而这位作家似乎更神勇，8岁的时候就独自远行了。那么这位作家是吴念真，被誉为是台湾地区最会说故事的人。他用文字写下心底最挂念的家人，日夜惦记的家乡，一辈子博真情的朋友，以及台湾各个角落里最真实的感动。而说到我国台湾旅游，您首先会想到哪里呢？是日月潭，还是101大厦，或者是中山纪念堂，还是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为您挑选了这么一条有关于台湾的品质游线路，无论是从南到北还是从北到南，都能够让您对台湾啊有更加真切的体验和感受了。那么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参加闪购啊，我们的微信号是 FM 九七四特价旅行，重复一下 FM 九七四特价旅行。高磊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们的闪购价格肯定会更加优惠，每天呢仅有下午的一点以及午夜的一点啊，能够开放我们的闪购平台，咱们呢赶紧去瞅瞅哈。在播报的同时呢，参与闪购下单，把您感兴趣的超值线路收入囊中。那么另外每周一三四五下午的一点还有第二次闪购等着您参与呢。而且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今天我们要向您推荐的这几条乐趣闪购的出游的线路啊，时间跨度非常好啊，从12月份呢一直跨年到2019年的新年到来之际。所以呢，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要去感受一下这个港澳台地区的这个新年的气氛，或者是西方传统宗教节日的那种气氛的话呢，就可以选择我们今天向您推荐的这几条线路了，千万不要错过哦。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九七四乐趣特价游，马上带来今天的乐趣闪购单元。旅行真正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它的过程，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这就是旅行的快乐。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就让九七四乐趣特价游和你进行一次心灵之旅。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九七四乐趣特价游。今天的乐趣闪购呢，我们要带大家游走我国的港澳台地区，三条是港澳地区，三条是台湾地区，具体行程一样，区别呢就在于出发时间。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啊安排进行选择。首先带来的这条呢是品享台湾七晚八日品质游，市场价呢是每人4080元，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是每人3780元，没错，每人3780元。发团时间呢您记好了，分别是今年的12月12号、12月16号以及12月19号。这条线路呢我们为您安排了台湾非常有名的几个地方，像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101大厦、阿里山、垦丁白沙湾、阴阳山和日月潭。那除了这些呢，咱们还会去到台湾最负盛名的佛教圣地佛光山，为您的家人祈祷安康。佛光山呢是位于中国台湾高雄市大树乡的东北区，是中外闻名的佛教圣地，有南台佛都之号。1967年由当代高僧大德星云法师率领弟子创建，是台湾最大的佛教道场。佛光山设立了佛教大学，以弘扬星云法师倡导的人间佛教学说，已经发展成为了台湾信众最多、最负盛名的佛教圣地。佛光山经过长期的修葺，寺院建筑规模宏伟，大雄宝殿、大悲殿、大智殿以及大愿殿是寺状主要的建筑，错落有致地坐落在园区之内。大雄宝殿占地1800平，是园中最大的殿宇，内共有3尊大佛，都是高2丈余，重围肃穆。大殿四面墙壁有14800个小佛龛，在万灯的照耀下，使大雄宝殿更显得庄严神圣。那么除了主要的寺院建筑之外呢，佛光山最具特色的便是大佛城，在阳光照射下反射出了万道金光。这儿是佛光山的地标，四周有480尊小型金身阿弥陀佛塑像围绕，景象庄严。那么除此之外，佛教文物陈列馆珍藏着古今中外佛教文物多达数千件，有机会上山非常值得您看一看。佛光大佛含佛陀纪念馆本馆高度呢是108米，相当于36层楼高。根据了解啊，佛光大佛共创下4个世界之最，分别是世界最高坐佛像、施作工期最短、结构及材质由台湾自行研发、佛像之下还提供斋房、厢房等服务。农历春节到元宵节期间啊，是佛光山最为热闹的时节了，满山都会挂满了花灯，入夜之后一片灯海。此项传统呢并不因为封山而消失，民众呢可以把握这15天的开放期上山赏灯参观。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的几条赏购的线路呢分别来自于我国的港澳台地区。刚才呢我们介绍到呢是台湾的佛光山，如果大家感兴趣我们的赏购线路，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特价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特价旅行，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随时参与赏购。接下来呢我们要提到另外一个地方了哈，有一种说法是到台湾不得不去南投县，不仅是因为这里有日月潭，还因为它是台湾唯一一个没有海岸线的县，而且这儿啊还有清境农场，它以雾上桃源的青青草原、层叠起伏的合欢山、悠闲散步在草原的绵羊而闻名，具有浓郁的欧洲风情，是台湾地区最热门的观光景点之一了。首先来说说清境农场吧，它呢是坐落在位于中横公路雾社北端大约8公里距离的南投县仁爱乡，占地呢大约800万平方米，海拔呢大约是在1700米。这里空气清新，树木繁茂，而且花儿遍野，再加上到处都是欧式建筑啊，非常的具有异国情调。清境农场的原名呢是叫建晴农场，由于此地呢温和的气候和丰沛的雨量，成为经营农场、种植温带蔬果和培育高山花卉的绝佳之地。 那么随着季节的更迭，这里春季莺飞草长，满山遍野的桃花和山鹰争相斗艳，朝气蓬勃。盛夏的时节呢，农场里的洋地黄和高山野桦随处绽放，姹紫嫣红，是好不热闹。到了深秋时节，枫红燃烧在了山间溪旁，落叶缤纷，温馨而又浪漫。进入冬季之后，远处的合欢山头积雪皑皑，又是另外的一番景象，耐人寻味啊。那随着季节的轮替，这里的物产也不一样，像水蜜桃、梨、李子、猕猴桃和高冷的蔬菜等新鲜的美味啊，非常值得品尝。经历了太多都市喧嚣的朋友们呢，您可以考虑到这儿来放空一下自己的内心了。好，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市场价每人4080元，乐趣闪购价每人3780元的品享台湾7晚8日品质游。发团时间呢，分别是今年的12月12号、16号和19号。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直接下单就好了。找个舒适的小店，挑张雅致的明信片送给中意的他，背面写上某年某月某日，我在某地想念你。别忘了，还有974乐趣特价游在等你。好了，那接下来继续为您介绍另外一条线路，哎，是4晚5天的至尊港澳游，发团时间分别是今年的12月22号、27号和29号。那么市场报价呢是每人5999元。那么今天的乐趣闪购价是每人5699元。这个时间呢，我相信也是大家呢非常心仪的一个时间段了哈。从12月份呢，一直会跨年到2019年新的一年的到来，哎，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呢也可以去到我国的港澳台地区去感受一下即将到来的新年以及西方传统宗教节日的那种喜庆的氛围哈。全程告诉大家，您放心啊，绝对没购物，也没自费，没小费，没有一切隐形消费，大家伙儿报了团去，您就只管高高兴兴玩就行了，只是需要每人5699元啊！还是那句话，您现在可以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了解详细情况，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哎，就可以了。介绍一下哈，我们呢行程当中呢会从首都机场直飞香港，游览海边著名的浅水湾、海洋公园、太平山，之后呢乘坐香港著名的紫金号游船夜游维多利亚港。在海洋公园，您可以到热带雨林天地拜会亚马逊的动物，探访亚洲动物天地的珍贵动物之余，乘搭登山缆车饱览海天一色的风景，再到海洋剧场去欣赏海豚、海狮的演出，还有激动世界、动感天地。那不管是否已经是看过了世上其他都市的夜景，哎，也不论是留在香港的时间有多短，一定咱们得去趟太平山顶，这是香港的最高点。这里呢一直是香港的标志，有游香港第一正选的美称。倒不是因为啊它有更多特别之处，而就是因为站在山顶，您就可以尽览维多利亚的港湾景色。维多利亚的夜景与日本函馆、意大利那不勒斯并称为是世界三大夜景。都说香港是一个多元化的城市，各种信奉啊都能找到。那么但如果要说哪里香火最旺，哎，10个人里的9个人会跟您说是黄大仙。这座庙宇建于1921年，据说求签尤其灵验，但是只解当年的运势，所以啊，农历新年前后呢是黄大仙香火最鼎盛的时候，香客来求一整年的运势和还愿啊。那么黄大仙的主殿供奉的自然是黄大仙了。1915年，梁仁安道长父子从广东携带黄大仙画像到香港弘道， 黄大仙信仰自此在香港蓬勃发展，甚至传播至了东南亚及美加等一带地区。在每年辞旧迎新的时候，在自己和亲人面临考验的时候，在家中有重大事情要发生之前，香港的市民朋友呢，习惯去黄大仙烧香求签祈福，让内心宁静，让自己踏实，然后便会全力以赴去争取努力。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行程要接着继续去到的是星光花园、大钟楼、金紫荆广场、会展中心等地。在全天的自由活动时间里啊，推荐您呢去迪士尼乐园玩个痛快吧。从香港到澳门，我们呢会从香港口岸人工岛乘坐港珠澳大桥通行巴士，经世纪工程港珠澳大桥前往有着东方蒙特卡洛之称的澳门。港珠澳大桥呢，被业界是誉为桥梁界的珠穆朗玛峰，被外媒称为是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筹备6年，建设9年，历时足足15年。大桥全长55公里，是中国第一例集桥、双人工岛、隧道为一体的跨海通道，是我国建设史上里程最长、投资最多、施工难度最大的跨海桥梁项目。它的建成与通车呀，让粤港澳三地之间的往来更加方便。驾车从香港到珠海、澳门呢，仅仅需要45分钟的时间。那么通过这座大桥，我们就到了澳门，游览威尼斯人度假村、澳门银河度假城、澳门回归纪念馆、大三巴牌坊、议事厅前地、玫瑰圣母堂、民政总署大楼等地。啊，那这趟刚刚我们介绍的全程无购物、无自费、无小费、无一切隐形消费的4晚5天至尊港澳游，发团时间您记好了，分别是今年的12月22号、27号和29号。市场价呢是每人5999元，而我们今天的乐趣闪购价是每人5699元。哎，在这里呢，高磊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了，距离本期节目的结束时间越来越近了，我们的闪购活动也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对我们今天准备的这几条线路感兴趣，赶快拿出手机搜索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下单之后呢再好好的睡一觉，是不是肯定睡得也香哈。如果您还想看看其他的线路，同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为您准备了更多高品质时尚的出游线路。闪购通道呢，除了在我们节目播出时段开启之外，每周1、3、4、5的下午1点也会为您提供相应的服务。大家好运啦。 流转的时光都成为旅途中美丽的点缀，看天，看雪，看一切安安静静，不言不语中都是美好的风景。请关注微信号 FM974 乐趣旅行，我们一路同行。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74乐趣特价游，我们为您提供少花钱高品质又不乏时尚的旅行节目，我是高磊。那今天呢，我们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是游轮趣玩小板块了哈，依然的为您准备了2条线路，同样是同一艘游轮供您参考。那么这艘游轮呢，有众神之船的称号，空间巨大，光彩夺目，独具古罗马风格。它以富丽堂皇的内饰设计和精致细节还原了古罗马的神话传说，为乘客们打造了充满欧式浪漫氛围和深厚文化渊源的海上古罗马之城。经典华贵的水疗馆占据了2层甲板，是游客舒适放松的天堂。游轮上超过500间客舱，设有阳台，13间酒吧和5间餐厅任您选择，共设有4个泳池。那么其中啊，2个还配备了伸缩式的玻璃屋顶，甲板空间宽敞，视野开阔，周边美景是一览无余。 装饰优雅的公共区域经过精心设计，也给您带来舒适和惬意哈。那么现在呢，告诉大家还同样是，如果您感兴趣我们介绍的游轮的线路，都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特价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特价旅行，随时关注我们的线路，随时下单购买。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的第一条线路，哎，就是2019年4月9号发船的这条线路。我们呢是从天津登船，时间呢是横跨了56天，我们会去到哪儿呢？分别是日本的福冈、长崎，之后呢再返回天津的母港。告诉大家市场价每人是2499元起，而我们今天的乐趣价格是每人2199元起，没错，就是每人2199元起哦。这是第一条线路。那么第二条线路推荐的是出发日期告诉大家2019年4月14号发船啊，同样是在天津登船，同样呢也是5晚6天的时间，同样呢我们的市场价格是每人2499元，哎，今天我们的乐趣价依然是每人2199元起，告诉大家今天您抢到手的这个乐趣价就是每人2199元起。只不过呢我们是先到福冈再到佐世保，哎，回过头来最后再回到天津，我们中间的这个停靠的站点稍有变动啊。同时呢在这儿还得跟您说明一下哈，我们的游轮去玩板块和乐趣闪购呢是不太一样的，您可以随时拿出手机啊，找到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乐趣旅行，找到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只要是您看到游轮游当中我们还有剩余的舱位，您随时都能够购买。这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两个出发日期，分别是2019年4月9号发船，途经天津、福冈、长崎，还有第二条4月14号发船，途经天津和佐世保以及福冈的行程。希望大家呢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来一次畅快淋漓的游轮游了哈。那今天的974乐趣特价游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高磊感谢大家的收听，再次提醒您，您别忘了哈，每周一三四五凌晨一点我都会带着少花钱高品质很时尚的旅行线路和您在北京音乐广播不见不散。那么另外啊，节目播出的这4天每天下午的1点，我们的乐趣闪购通道也会限时开启，错过了午夜下单没关系，嘿，那么下午这一次您可得上好闹钟了哈。好了，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明晚再会。

什么，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一模样，但是你对我望，两只眼睛大又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吹的路好长，一颗心慌啊慌，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脸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糟，怕自己爱得像太阳，胸中藏着一把火，交给你，把微笑当作心，却怎么也抓不住你。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远远念念到永远远。所谓 love love love tonight， 不愿意思思念念谢谢去面对。一颗心晃呀晃，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糟，怕自己爱得像太阳，手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心，却怎么也抓不住你。 节目的最后，再让我们来听一首怀旧金曲，邓丽君演唱的《古树下》。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凌晨一点半我们再会。 一阵晚风一阵凉，晚风悄悄问夕阳，是谁站在古树下，默默凝视在远方。一缕青丝垂肩上，相思缕发长，为谁历尽黄昏里，依然忘记晚风凉。忽然看见一个影子在我面前摇晃，我是多么欢喜，是你走进我身旁，你愿陪我度黄昏，